邓小娜。 曾志华得嘅时候，阿煲太都捧到上去啦，算把啦。佢嗰时以前号称天下第一剑啊嘛，又学过下功夫啊嘛，跟住就通波。 已经系社民联嘅精神领袖嚟噶嘛， 系啊， 精神领袖讲咗嘢不能反对，其实同人民力量不能反对黄一文。 你而家民主党都多鸠鱼噶，你梗系话俾我知，我而家要硬净啦，我唔食呢餐饭，几多余嘅事。西环你都入过啦，陈家洛嗰啲你都表现下俾我睇，你唔系废噶系咪先？啊，郭嘉麟嗰啲我都更加不屑讲啦，系咪先？嗰啲真系废到无伦。我哋发现咗嘢，人网啲人真系戆鸠嘅。嗱，依家我喺麦讲，人网你不捻嘢系戆鸠嘅。我想問， 唔係話係我趌佢先啫喎， 嚇！但係跟住佢趌，你話你冇做功課啊嘛，你又趌佢。 大佬佢 做主席冇質素， 冇質素，佢真係冇質素。 未來嘅路線咧，起碼即係佢做主席呢個任。 哦，我四個祝佢好運， 祝邊個好運先？祝民主黨好運定祝興姐好運？ 主黨同埋祝興姐好。 清晰啦，你哋又唔插佢， 你我點答你咧？ 你盡量答啦，我都知道你有啲假。 我依家我唔知喎，呢啲內幕嘅嘢你知得多過我啊，係嘛？ 點會啊？ 佢哋出 T 恤喎，笑死我喎！邊個會肯著民建聯件 T 恤出街咧？ 姐喺社民分裂當中擔任咗個好重要， 都可能有個大嚿撚喺度推啦嚇、啊！我而家公開講嘢，大嚿 選舉啊， 幾戇鳩佢，我想屌公民， 封翻住個啰柚先。政治人咧就唔應該成日出律師信告人嘅。 逢星期三晚十點半，桂思傑《政治有新人》。 大家好，我是阿饼，你依家听紧嘅系 www.w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 啊、第二節回來啊，話聲你聽。 三節啦， 第二節係真係兩個環節， 哦 okay、 同一節。依個第二節，話聲你聽。 三個環節， 你明點做啦？而家你 第二個環節，一二環節， 一節一二三四就兩一節就兩個環節， 就兩個環節， 兩個環節， 一節就有兩個環節。而家係第二節第一個環節， 第一個環節係啦，係啦， 咁點解唔定第三個環節算啦？ 哇，咁咪係咁攞精稿咯，每次都要講幾句説話，好似而家咁咯。 哦， 你明白啦， 第二節第一個環節， 係啦， 第二節上半部。 你聽下啦，係先嗰兩節。個節目點樣 O 唔 OK 你自己話事啦， 咁唔 OK 咁點咧？ 嚇 ，O 唔 OK 噶，佢講話打聽啦，因為其實就翻阿姚尊一陣間係寫評嘅咁樣。 唔係，其實我唔係想講打賞前， 我想講個打賞前真係要撐撐嘅，如果你唔撐咧。 有咩又 有咩 又屌啦，又開咪屌啦， 又開咪屌啊！ 咁啦， 好啦， 好啦，唔屌住啦。咁你聽下呢一個第一次做嘅冷血寫評。 冷血寫評。 好啦，咩叫慈善呢？阿牛， 慈善咪即係做善事囉。 我知 係囉，即係做善事。 唔係你 我答錯咩？ 你會嗱，香港人對慈善好熟悉嘅。嗱、啊，幾十年前有歡樂滿東華啦，因為一個山泥咁樣， 華東水災啦， 係啦、啊，香港人做慈善係好理所當然。亦都 啲錢咪錢咁咯， 慷慨解囊係嘛？就唔係話啲錢唔 係 錢， 係我啲聽眾唔係嘅啫嘛。 係啦，唔係就係宣傳渠道不足 嚇。 咁但係我到呢個時候，我哋係咪需要反思啊？香港嗰個其實香港做慈善，我諗係全世界數一數二嘅，個額同埋個量啊。你諗下一年有幾多個慈善活動啊？100几万个真係，多到不得了。 賣期個個禮拜兩三鑊。 係啊，你問全世界有冇一個地方會咁樣？係冇嘅嚇。咁但係即係當然香港人以往對呢個慈善好引以為傲咁樣，但係係咪去到呢一刻我哋需要諗一諗咩叫善事？ 其實係咪香港人即係慣咗嗰種好平時對啲陌生人好撚冷漠啊？又唔關心社會啊，咁跟住一有機會做慈善咧，好似贖罪券嗰種感覺。 係贖罪，係啦， 完全係贖罪咯，我覺得係。 嗱，家先聽眾唔係啊。 嗱，所以何謂贖罪啦？即係譬如阿牛啊，阿黃阿碌同你咁講，我假設舉一個例子， okay, 我口講就係話，哇，有個小朋友好慘，哇，出世到而家咧冇飽飯食， 冇奶食 啊，係啦，冇奶食，食咗都係啲毒奶， 仆街 啦，嚇，咁誒營養不良，冇書讀。好慘，瘦骨瘦如柴， 變咗大頭仔， 變咗大頭仔。咁我咁樣講完之後，你哋會即係我叫你捐錢，我講完之後，你 有圖有真相咯。 係啦，你會話、 我會有圖有真相咯。 口講 個身 夠喎， 真夠力㗎喎。 你俾幅圖我，俾幅相我睇下。好啦，咁我走去影幅相啦，影到好可憐啦，哇！真係瘦到咧成支骨咁樣。你睇一幅相。你會唔會捐咯？ 跳咯，咁會咯。P.S. 會咯，唔會啦，唔係唔係嘅，即係見到一幅相就唔同啲嘅，我會覺得。 如果幅相唔係話咁震撼嘅 ，OK， 即係佢係瘦噶啦， 都唔係咁樣啫，都唔慘啫， 慘啦。 即係話我咁唔慘，不如我拍埋片俾你睇下牛。拍埋片就哇喊曬啊，哇衫又爛， 食飯又揾手揦， 食飯揾手揦啊，即係啲口水鼻涕係咁流。 誇張， 烏蠅咧喺個周嘴度周圍揈嚟飛嚟去啊。 如果去到呢度，我諗香港人裏邊有100個，大概有3個肯捐錢。你睇。段片啊， 應該唔止， 係可憐啦。跟住你都會發覺唔夠激喎。好，我整個代言人 ，OK， 我整個明星 ，OK， 獅子仔， 唔係王菲嗰啲咩？王菲啊， 王菲或者王菲，走去訪問佢，吶喊佢啊！你點解咁慘啊？3歲死老豆啊，4歲死老母啊！ 咁耐都未食過一餐飽飯， 我未食過飽飯，你會唔會捐錢？ 會。更可能就一個月多， 100個我諗有15個會捐， 唔止王菲 fans 嚟㗎嘛，好多都可能係咪 先？20個 ，OK， 有80個都會覺得就係話，只因我成日都睇呢啲㗎啦，係咪啊？啲骨瘦如柴嗰啲通街都係啦， 要經過黃江走一走咪知咯， 咪咯， 唔使黃江，去深水埗天光墟大把。 跟住我想再攞多啲人嚟捐錢，我要做啦。整個籌款晚會啦，係咪啊？叫埋條僆仔上台，攆曬地，喊苦喊屈，側邊有容祖兒啊，咩鄭伊健啊， 喊埋， 喊住嚟唱歌，捐唔捐？有嘢睇喎， 捐啦， 捐。 本來冇得玩啫嘛，其實或者好似華東水災咁啫嘛，捐。 但係對於有錢佬嚟講，佢未必會捐啊。喂，呢啲咁嘅。東歡樂滿東華人際慈善年都有幾個，我都捐都好多啦。 佢自己做緊董事啦，屌。 係啦，跟住我就會講啦，就話我拍條靚模入去做個啊，成個打上線 代言 陪食飯，揾條靚模勸捐。 係啦， 勸完捐你就知會發生咩事啦，係啦。跟個有錢 上遊艇同你食， 都會覺得我有啲衝動啦。啊，反正食咗嘢都要俾錢啦，食咗嘢俾錢 ，OK。 下都要啊。 但係即係個數都係有限啫嘛，係咪先？跟住我玩再激啲啦。食完嘢捐完錢，我俾個總理你踎下咧，有名有利。咁到最後，而家香港個慈善去到一 part 啦。有總理，有靚模，有大型歌舞，有跳火圈，有玩雜技，有喊苦喊屈，有吞劍。到最後，你會唔會發覺係一個問題咧？ 咩問題咧？ 慈善係變咗販賣尊嚴啊！ 賣邊個尊嚴？ 嗱，嗰個細路仔，我出世之後。冇飯食，骨瘦如柴，冇書讀，污糟邋遢，爛身爛世。你估佢想攞你嘅錢，但係要賣自己尊嚴，要俾暴露喺俾人睇， 將自己最肉酸最 3歲死老豆，5歲死老母，6歲姨媽姑姐，全部俾我黑死曬。 即係將佢透明化。 係啦，將佢透明化，將我自己嘅尊嚴，我去到，如果我係嗰個人，我都唔想拎出嚟俾人講俾人聽。喊苦喊佛等你捐钱俾我㗎嘛。所以而家呢个而家我哋咪要反思一下而家香港嘅慈善基本上所以阿牛你嗰日闹打赏钱嗰系唔啱。 Okay. 你系话你捐咗钱第时你就冇嘅报应大概咁样上意思啦。 唔系施比实际嘅福音。 但系而家香港个慈善系有嘢攞返嚟嘅。我俾咗1蚊出嚟我睇咗个表演。我睇咗个人喊苦喊佛我会觉得佢好可怜我会喊。我會同情佢，呢啲就係我得到嘅滿足感。而家香港嘅慈善係扭曲到變成一個尋求一個可憐滿足感。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即係買緊一種話我俾你幸福嘅感覺。 係啦，買緊我俾你幸福。對於啲有錢佬做總理嘅時候，我好幸，我俾你幸福好多，10萬、 幾廿萬倍幸福嚟屌你！ 我掉20萬整條靚模，我好過癮咁幸福。系啦，再整埋个总理， 我哋嗰啲顶笼就系俾100蚊幸福你。 系啦， 系啦。 咁所以我哋系咪？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即系喺嗰个慈善嗰个角度嚟讲，喺香港已经系去到一个好变态阶段。正如佢好似好开头咁讲，净系我讲出嚟，我直头连个细路仔个名我都唔讲， 唔使讲嘅， 净系话好惨， 提名嘅， 我可以讲到好生动，好可怜咁样。 但係係冇人會捐錢。呢樣嘢咪正正係傑斯仔面對嘅問題咯、我講個 case 出嚟，我講到幾可憐都好，冇、大眾傳媒喺度渲染，喺度煲大。是一毫子都收唔到， 所以咪 冇阿牛去俾啲巴拉，亦都冇人去鬧呢樣嘢。但你屌人哋，佢咁樣屌人哋嘅話咧，就又係歪曲咗個詞。 但屌你咁真係事不離實啊嘛！傑斯都投咗行啦，佢覺得咦屌你屌完之後真係多撚咗。 唔係啊，你如果你咁樣嘅話，跟住落嚟你打傷前咪會玩呢樣嘢咯， 就會變咗玩表演啦。 就變咗玩表演，你而家表演緊啦，嗱、你跳街舞啦，但呢啲 O K， 嗱我啲勢都唔夠㗎。 嗱我唔係話呢個本質係有問題嘅、大家都係用個慈善個心去出發係冇、問題，歡樂滿東華啲我冇話個形式上嘅問題，但係喺個捐助者個心態上邊就出現好大嘅。 但係嗱呢個問題翻嚟真係變咗探討嘅。O K 唔緊要，喂， 社論好嚴肅嘅呢個。 好啊，社論嚴肅嘅，係啊。即係如果你唔係賣弄悲情。講真，你係真係冇人捐喎，好坦白喎， 真 係 噶， 必要賣弄啦。講真， 係啦， 嗱，做得最成功嘅可能係紅十字會啦。講真，啲紅十字會唔係點賣弄，你都係捐血噶嘛。但其他唔係啦， 佢賣弄個咩郭美美啊？唔 係，都係中國紅十字會啦。 即係譬如我哋有啲嗰啲第三世界嗰啲奧比斯係嘛？ 係啦， 奧比斯有無國界醫生啊？ 無國界醫生，喂，或者係書名會嗱，淨係講書名會啦。嗱，呢個我哋比例都信任嘅組織啦。喂，大佬，一個黑人嘅小 B B 係啦，俾阿梁詠琪攬住， 佢聽日就死。 係啦， 啊，梁詠琪攬住都冇撚用。 係 啦，因為梁詠琪都賴唔夠 ，OK， 攬住都冇用，佢聽日就死。 所以你其實 佢隔離個朋友後日都會死埋。跟住影埋佢個樣子，又係咧隻眼又突啊，肚啊好撚大啊， 脹啊，係啦， 脹曬。跟住啲烏蠅喺啲眼角嗰度飛嚟飛去， 啲秃鹰喺上面飛緊啊， 飛緊啊！喂，大佬，呢啲先至可以令我捐錢啊嘛！如果冇呢啲咁嘅，即係我唔賣佢哋嘅尊嚴嘅話，喂。 是啊，所以你捐錢的時候，你其實你捐緊梁詠琪嗰滴眼淚啊，淨係捐俾呢個細路仔咧？你真係捐錢的時候，你真係要諗清諗楚呢樣嘢。你唔好將個慈善嘅嘢咧係扭曲得好緊要。而家香港我發覺係扭曲得好緊要。 係 係嘛？ 即係你唔貼阿周秋良幅相喺度，未必有咁多人捐。 係啦，即係如果你傑斯，我唔係話傑斯仔做得 唔錯，我全部 絕對唔係， 因為傑斯係要求得阿周秋良女士同意嘅。 係啦係啦，即係如果你話周秋良女士話喂我而家咁樣，我唔願意影相俾人睇到。其實我哋都係要尊重。 我哋尊重佢呢啲， 我哋要尊重。 頭先問咗嘅，問咗嘅。 係啦，即係如果佢話 OK， 我冇問題嘅 ，OK， 我覺得可以嘅。即係所以個成個行動裏面我冇反對。只係我想質疑一樣嘢，就話喺個捐錢個人個心態裏面，如果打賞前可以做到一樣嘢，傑斯仔講一個 case 出嚟，純粹講出嚟，就有人捐錢，咁就叫成功。 所以咧，我就係好希望咩咧？我哋係不斷有啲網友係唔理咩 case， 冇 case 到捐咗嚟先。 係啦，即係呢個係個信任。係 啦，信任。 係啦，即係話信阿傑斯仔拎啲錢出嚟係用得其所嘅。 係啦， 唔係揈咗佢嘅。 唔係俾我嘅。 車錢佢都係自己出嘅，時間佢自己出嘅，一毫子都唔收嘅。 係啦， 我信佢。下個佢拎出嚟嘅 case， 我唔使理。嗰個係俾人淋強水啊，還是係骨瘦如柴啊，還是係生 cancer？照捐咯，即係我如果喺打傷前做到呢樣嘢咧， 就叫成功啦， 就好成功啦。無論嗰個得到嘅錢係多與少，我覺得就已經係成功，好過咧即係而家好多全部99%嘅慈善團體都係，你睇下你捐得錢多嘅係咩咧？喺街裏邊賣旗嗰啲，唔係叫啲跛手跛腳嘅。或者係扮聾扮跛嘅，係咯， 坐輪椅啦。 你問下一個老人家，你問佢大熱天時，你做乜喺度賣旗咧？佢話俾你聽，我想㗎，我想㗎，我揾個後生仔幫我賣旗，冇人會俾錢後生仔㗎嘛，一定要我出場甩皮甩骨咁樣出場，啲人先至會掉$2落去買支旗㗎嘛。呢樣嘢係咪變態咧？呢個世界 咁呢個又可能即係要歸咎翻，首先啲慈善團體自己。佢哋去籌款嗰陣用嘅伎倆啦，亦都要歸咎於捐錢嗰啲人嘅教育咯，即係佢哋究竟捐，佢哋究竟捐嗰陣個心態係點咯？ 係啦，呢樣嘢我覺得係好值得探討啊，因為如果你咁樣事情發展落去嘅話，如果啲有錢佬覺得總理都唔夠過癮喎、 嚇、上埋件僆仔嘅， 係咯，咁點算咧？ 或者叫啲僆仔過嚟養嘅咁啊，即係買賣嚟添。 係啦，或者你屋企咁慘。一家五口，冇人冇個食得飽嘅，你死一個俾我睇， 我捐俾嗰四个，你表演死俾我睇，我中意睇人死。我跟住咧，你其他嗰四个咧，我永世俾饱饭 你， 永世养你。系咪要玩到咁样，先至肯收手咧？ 肯捐咧？ 系咪啊？呢个即系其实，即系我想讲嘅 point 就系话，慈善其实系一个好简单嘅行为，吓唔需要话要有回报。唔需要有一啲嘅好影像化嘅嘢俾你睇， 唔需要俾人屌完先， 唔需要陳奕迅出嚟唱，唔需要跳火圈， 唔需要有一個特定嘅事件啊！根本，你如果想幫人嘅話，你平時喺街上邊啊，你平時喺街上面有一個人需要幫你，都已經可以去幫 啦。但我會咁樣講嘅係話，即係可能你哋會覺得拉一啲可能 public figure 出嚟去做呢、這個呢、這個咁嘅效果， 我都有效， 係必須要去做。 係有效嘅，我冇話錯㗎。 我其實 唔係個原因，我會咁樣覺得啦。係 OK， 可能對比翻可能十幾年前嘅時候，冇咁多嘅原因係，喂，我哋仍然都會相信好多慈善團體講嘅 case， 就咁講出嚟就會信㗎啦。OK，但係當你呢十幾年嚟，聽埋，好多事情發生咗之後，你必須要拉一個 public figure， 因為大家會覺得嗰個 public figure 係信得過。 但 先係第一步， 個問題就係嗰個人信唔信得過咧？ 信信過咧？ 梁詠琪嗱，邊位啊？ 我個 public figure， 我都唔知佢信唔信得過。不過我有宣傳效用， 喂，你咪即係你咪即係變撚咗陳豪屌啦！上年就幫大班賣冰皮月餅，今年就幫盛安華、盛安娜， 係啦。 點即係你呢個 public figure 有 credit 咩？我唔覺得有 credit。 但係對於我嗱，我哋呢扎人就會覺得會諗一個問題，有冇 credit 啫？但係對於其他人就會覺得。 咦， 陳奕迅都上咗去做喎，你捐返十蚊俾佢先，咁你會咁樣㗎嘛？ 係咁你咪扭曲咗慈善嘅原意囉。 嗱，你可以用呢啲 public figure 或者係啲慈善晚會嚟到提高咗呢個活動，或者譬如打賞前為提高咗打賞前個知名度。OK， 但係我想講嘅嘢就係話，捐錢嗰個原發性， 我知啊， 唔係呢樣嘢，唔係因為有梁詠琪，唔係因為乜嘢，唔 係 因為有傑斯。 嗱，呢個係對於就係話，即係我再補充翻啦，呢個就係對於喺大眾個層面上需要有個 public figure 去做，個原因係相信嘅啫。第二樣嘢即係有少少扭曲咗嘅原因就係話，即係好多會影響到地步又係咩咧？就係你個會同我會鬥。即我嘅慈善團體同你嘅慈善團體 鬥多， 搞到唔係話鬥多嘅關係，係搞到嗰個形象化係搞到好神乎其技，好高級啊！成件事係將佢 玩有靚毛咁樣， 成件事抬到好高，但係最終個效果出到嚟係咪要咁樣啫？ 即國際有個奧比斯。山西医院都可以话我都整奥比斯，山西奥比斯，咁咪大家斗善苦咯， 咁咪即系等于 斗激咯。 国际有红十字会，中国有整红十字会， 跟住啲捐钱嘅人就会睇啦，你啲边个激啲，我就打赏你。哇，你今次咁激，我俾100蚊你。哇，你嗰边激啲，我俾200蚊你。 但你问我呢个咧， 呢个系咪叫慈善咧？ 但呢个系无线嘅毒害嚟咯。 系啊，可以净系讲无线， 唔得，唔得。 因為其實我甚至講係宣明會，其實都係用緊一啲好煽情嘅方法去逼去誘使你哋去捐錢。 唔係，因為無線從來將個慈善 show 兩個 show 都係嘅，一個係星光熠熠耀寶亮，一個係歡樂滿東華，都變成為一個 show。 博愛 由我好細個，由我好細個開始，大家都會記得嘅。沈殿霞踩上去雞蛋， 雞蛋 大家個爆覺得唔好爆，唔好爆，成跟住之後就會 show 嗱，每一年就會 show 個數出嚟噶啦。由夜晚八點鐘開 show 到凌晨三點都好，個 show 永遠咁樣鋪排嘅。然之後每一年都要鬥多數鬥錢嘅。 所以如果你係東華三院，你 buy 頭先我哋講嘅理念 ，OK？你學東華商會唔會博一樣嘢？我歡樂滿東華搞咗咁多年，香港人。個個都知咩叫東華三院，佢做緊啲乜嘢服務，乜嘢慈善，大家都好清楚㗎喇。你肯唔敢搏？有一年冇歡樂滿東華。 而我會答你嘅係，除咗喺個機構上做嗰啲總理或者做嗰啲所謂個 head 個阿 head 嘅時候，大家都係攞個威啫嘛。 係啦，如果佢有一年佢冇歡樂滿東華，佢個善 款幾多咧？ 會跌到係幾多十蚊咧？ 但係我想講翻呢一樣嘢先。即係好似我講好似宣明會啊呢啲，喂佢而家佢都用緊一啲好煽情嘅方法㗎嘛。 你冇辦法，你深呢個遊戲規則就係咁。 呢個會唔係咯？呢個係一個潮流嚟㗎嘛。 嗱，其實你又諗你講宣明會，你睇翻宣明會其實國際組織， 國際性啦， 佢全世界佢都有。 我相信 嘅。你諗下佢喺美國譬如喺歐洲嘅時候，佢有冇啲咁激情嘅項目啊？ 唔係啊，少好多， 回歸前都唔係㗎，回歸前都係攝咗落去華原報，跟住 即係公務員嗰份，跟住之後有得又委員會嗰度，跟住然之後你可以嘅話就好多公務員會捐，所以到咗宣明會點解近呢十幾年嚟都叫做即係好多退咗休嘅公務員 support 嘅原因，因為大部分喺92、93年開始打入去之後就做到嘛，但佢哋嗰陣時嘅 material send 過嚟嘅時候，都唔係話做到好煽情啊，佢只不過係影可能係嗰陣時埃塞俄比亞嘅小朋友啲 case 講，佢 list 咗出嚟一幅相仔一兩個故事咁樣就算噶啦，唔係咁樣做噶嘛。 即係宣明會喺外國裏邊嗰個 promotion 咧，其實好簡單。就譬如佢 sponsor， 譬如係 Discovery Channel 啊，或者 BBC 嗰啲咁樣咧，去拍當地嘅警防。 嗯， 其實成件事裏面咧係冇一啲嘅 public figure。嗯，煽唔煽情，本身個畫面就已經係煽情。 嗯， 佢唔需要刻意煽情，佢唔需要整個梁詠琪入去， 嗯， 白雪雪嘅人攬住個黑色嘅人，嗯，基本上已經好煽情嘅，大佬啊！跟住個黑色嗰個仲不受魚踩。 梁詠琪有啲奶又唔夠喂佢。 係啦，跟住同你講嗱呢個咧，嗱你唔捐錢，佢聽日死㗎啦咁樣。 嗯， 你係唔會有人咁做。點解香港會突然之間咁？ 但都 要咁樣做咧？ 但都唔係，我但答你，我都覺得唔係香港㗎啦。即係其實好多機構咧都去到咁嘅地步嘅。早兩年前揾咗咩啦？Angelina 啦 ，Angelina 去做嘛，即係你見到以前唔係咁樣噶，而家慢慢其實全球都係咁樣做的。 所以我哋真係要冇有必要即係去諗一樣嘢，就係話大家做慈善嘅時候就是，出嗰部心，但你個心其實你係擺緊 為咗乜嘢咧？ 為咗乜嘢？你擺咗喺邊度咧 ？OK， 我哋打上前，我哋可以話傑斯仔呼籲，阿牛呼籲，我哋捐俾佢。OK， 我屌啫。 但係如果佢再行前一步，我哋為咗個 case。再行前一步，我哋相信呢個活動，咁，我哋自愿捐，所以唔需要你㗎。傑斯姐就算話冇 case 啊呢期，冇，啊，唔得閒揾，你都可以捐定先，因為一定會有㗎嘛，一定有㗎嘛。 多過你 唔信，就算你話到最後真係冇嘅，咁俾翻錢你，我哋係要相信呢樣嘢。咁而家香港捐錢嘅人十個係唔會入十個裏面全部都係唔會相信。我捐嘅錢其實係買緊嗰滴眼淚。其實買緊嗰個梁詠琪同埋陳奕迅嗰首歌， 或者係要阿周秋良佢嗰幅相 ，OK？ 係啦，即係咁樣，我哋係咪需要咧？嗱，唔係話唔睇嗰幅相 ，OK 冇問題，但係係咪真係睇咗先至捐咧？係咪？即係你可以，你其實一個人一個個捐款者，其實你已經係一個成年人，你會知道，你唔需要任何嘅形容，你會知道一個人俾強水淋完之後 係點樣嘅， 係點樣？你係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嘅， 尤其是好似傑斯啊，我哋一班咁嘅主持人，其實可以形容得到一模一樣，我形容翻出嚟。 係啦，即係我唔係鬧捐錢嘅人，我絕對唔係，我亦都唔係話呢啲咁嘅慈善活動嗰個本質。個遊戲規則變成咁樣玩，已經冇辦法，冇辦法翻翻轉頭。正如頭先咁講，東華三院唔可以一年冇做㗎啦，佢一定要做㗎啦。嚇，咁但係就係我想話一樣嘢，就係話捐錢嘅時候，你問一問自己，你個心。系摆喺边度？ 系为咗睇嗰个节目而捐 啦。 你系冷血地捐啦，定系热血地捐？ 系啦，就算冇嗰样嘢，我睇唔到嗰样嘢，但系我知道有呢样嘢发生，我捐120、120几十蚊落去，我觉得冇问题。 嗯， 系咪先？我讲嘅写今日写论就系呢样嘢。 哦，你写明 keep 住佢 ，keep 住佢，多啲做。OK， 好 啊。反思到俾啲网友，我觉得真 系啦，要反思下。即系我哋唔系净系抽水嘅， 唔系抽水啊，唔系咁爆 我 算噶。 我哋有理念嘅， 即系有啲道理话俾你听，真系。 好囉，咁今日差唔多囉。 咁我听，咁我跟住听，食你唔死， 食你唔死， 寻找好味。 啊，第一次喺呢个辣血时报食你唔死啊！咁都系啦，一如过往啦，我都讲下大陆啦，讲下香港啦，咁都系以大陆食肆为主啦。 嗯， 咁除咗主持人会有啲变动嘅，咁当然啦，阿碌可能会做啦，阿健哥都会做啦，咁第一日梗系。嗌我哋嘅呢度嘅 CEO 啊，咁啊， 乜嘢嘢 啊，阿迪嚟做啦，咁你擦下鞋要啦，其实最简单系阿碌做唔到，阿健哥又搵佢唔到，咁要冇勉为其难啦，的好勉为其难，因为 同埋另外一方面啦，我你问我食嘢嗰方面咧，即系除咗卡梅啦，卡梅嗰个有食唔食之外啦，咁其实我自己都即系都想做下讲下嘢食嘅，咁啊睇下阿牛啦，阿牛即系有阵时有食开啲乜嘅话，咁啊到摄落嚟可以讲。 多啲講啦，如果大陸咧，我中意我都想同阿碌同埋阿健哥哥去講，因為佢兩個都真係有食噶嘛。 係啊，熟啊， 即係同你哋食過嗰啲咧，去講易講啲嘅，永遠都係啦。咁其實咧，喺有呢個《奶血時報》嘅環節裏邊，除咗食你唔死咧，我都諗住加多個環節嘅，但係嗰個環節就仲未諗到咩名。咁應該幾有趣嘅，幾有趣嘅，我覺得幾有趣啦，唔知網友覺得點啊？咁今次啦，我哋介紹呢個。 食館啦，好出名㗎啦，因為作為第一集呢，好似圍住個本頭第一集，我介紹魚君啊嘛，好穩陣㗎，魚君雞煲好穩陣㗎啦，話聲咧。咁呢次咧，我介紹寶發海鮮酒家，即係唔係全名應該寶發海鮮夜美食館啊， 係， 但冇人知㗎啦，話聲咧係人都嗌佢寶發嘅啫。咁啊， 喂，但我想問你少少嘢先，即係點解會叫埋夜美嘅？ 有個古仔嘅，我融合，因為我好鍾意喺節目度講啲食肆嘅古仔㗎，我啱啲同你講啦，咁不如阿的講下個地址聽下，喂。 地址就喺羅湖區樂園路78號地下。 係啦，咁其實即係喺湖背新村啦。 哦。 咁我住湖背新村住咗20年㗎，以前20年前就住過啦。 喂，我可能食過喎。係 啦，好多人食過喺度㗎。 湖背真係。 咁呢我講下呢條街先啦。而家呢條街呢就兩旁呢都全部係食肆嚟㗎。 係。 佢係一條好出名嘅食街。 仲要基本上即係類似啦，類似嘅係擺晒啲海鮮出嚟呀。 係啦。 喺晒嗰個位嘅。湖背路嗰頭嘛。 湖背路嗰頭好多人食過㗎啦。講真呢度就最出名嘅食街嚟㗎，基本上係。喺深圳嚟講啦，我覺得。咁呢就間間都有啲捧場客嘅。但唯獨是呢一間同對面嗰間呢係零舍旺嘅。即係旺到點呢，即係你啊諗住攞張單去排隊等位啊 ,sorry, 冇㗎。你一通常呢要喺企喺嗰張台嘅後面等佢埋單。你一埋完單你就坐落去。嗰啲排咩輪候嗰啲你諗你都唔好諗。唔使諗㗎，因為你喺度食飯呢，隨時你可能要喺後面等佢成三四個字啊，甚至半個鐘頭嘅。咁我哋有時同阿健哥哥啊，嗰啲阿小英啊，嗰班朋友一齊去食咧，就通常會揾一個人係早半個鐘頭去攞位嘅，都幾麻煩嘅。但係當然啦，佢麻煩，因為好食啊嘛，啲嘢就先得啦，係咪先？點解叫海味食館咧？即係夜味食館啊，海鮮夜味食館咧？咁海鮮唔使講啦，咁其實一帶呢附近都係出名好多海鮮㗎啦。咁佢哋個古仔，我想講個古仔，以前呢就唔係好似而家咁嘅。以前呢都係一個鋪頭。鋪頭出面呢有啲人擺街邊啦，有啲喺樓食啦，係咪先。以前寶發得一層嘅啫。食下就變咗兩層。對面仲犀利，對面有間華神呢就由一層就變四層， 同全記一樣囉，同即係香港西貢嘅全記一樣囉。 魚君即係大用大陸嚟講同魚君火鍋一樣啦，魚君火鍋喺向西村嗰間由一層就變兩層，兩層就變成棟大廈都係啦，而家最頂樓就變咗月光宿舍 ,ok, 同埋煮嘢食嘅地方。咁寶發都係嘅，佢擴充得好大啦咁樣。但大極呢都係搵唔到位嘅。每次都搵唔到位嘅。咁以前係點嘅，即係唔好話講得好老啦，廿年，冇廿年嘅，我覺得十零年到啦咁樣。咁我住過湖背路㗎嘛。咁以前呢就都係有啲海鮮擺出嚟嘅，仲有野味擺喺度嘅。 哇， 以前係一個籠一個籠呢裝住啲咩果子梨呀、穿山甲呀、山雞呀嗰啲呢，成個動物園嚟㗎，或者成個冰頭花園嚟㗎。咁當然仲有啲魚呀咁樣。當時呢就好冇龍蝦食嘅，但而家就有啦。但寶發就冇嘅，寶發就出名嘅冇龍蝦食嘅。咁其他有啲海鮮菜館已經有龍蝦食啦而家。以前就淨係食海鮮、魚蝦蟹同埋野味。果子嚟穿山甲嗰啲最殘忍嘅動物啊，咁嗰啲你哋未必食啦，貓頭鷹啊，你成日見到㗎喺嗰度。但係因為呢沙士嘅期間呢就大陸政府呢就禁啦，就唔可以喺嗰度呢再展示出嚟。唔係代表入面冇得食喎，你記住喎。但係咁唔俾展示出嚟，嗰啲人就咪唔食囉。即係以前呢啲人食啲雞呢係即刻劏㗎。即係以前喺寶發食嘅雞呢，我就要呢隻。佢即刻咯咯咯咁樣出嚟，有呢隻啦嘛，就即刻劏完出嚟，你即轉頭再喺個台面度見到佢你指點指點嗰隻雞嘅，親手殺死佢，等於係咁嚇。咁跟住如果冇咗唔准展示野味之後咧，其實呢個唔止寶發，成條街都係咁。咁佢哋以後咪淨係做海鮮咯嚇。咁形成海野味咧就唔擺出嚟，唔擺出嚟，原來呢嘢唔 sell 咧。 就冇 人叫喎。 就冇人叫㗎啦。係啊。 好彩 深圳政府咧做翻件好事，即系咧，你唔 sell 就冇人叫，咁所以变下咧就野味喺呢条乐园路啦，呢条街咧就少咗啦，吓、咁我又讲下啦，讲下呢一间宝发系 有乜嘢好食， 有乜好食啦，唔使问噶啦，首推椒盐濑尿虾， 哇！ 嗱、我喺出边食开个椒盐濑尿虾咧，嗱唔可以讲香港噶， 系。 因為香港咧，任何一個大排檔都做得 very good 嘅，嚇、你唔使講噶啦，呢樣嘢等於雲吞麵，香港雲吞麵咧係度度都做得差唔多有水準嘅，喺、但喺大陸咧食雲吞麵咧，哇！你真係好似唔知食咩咁啊！呢啲唔好講啦，講補法。佢嘅椒鹽瀨尿蝦咧，十足十我哋香港咁嘅椒鹽瀨尿蝦，即係我等於可以食得到喺廟街。 即係細隻嘅，唔係大隻嘅， 有大有細嘅。 O K， 你大嗰啲好難買到啦。 嗱，因為點解咧？椒鹽瀨尿蝦真真正嘅風味係咩？你即係好多人都係選噶嘛。 嚇、 選嘅話就細隻啦，細隻嘅意思 around 大約四寸到啦，係啦，四寸長到啦。 尺喺度而家好。 係啦，咁啊，然之後，咁啊，你慢慢。碌噶嘛，揾隻手 碌先， 系啦，系啦，幫 exercise 下先。然後你啜噶嘛，係咪先？咁啊，大家好興噶啦，以前喺廟街就揸住啲啤酒飲噶啦。時勢亦咁啊，近呢十零年開始，十二三年開始就大啦，大啊，即係咩咧？ 呢啲十二寸到咧，應該係冇啊，十寸到啦。 唔止，正大佬。 阿迪，你唔好望我，你唔好望把尺喎。 哦， 呢度八寸。 哦，呢度八寸，系啦，十二寸啦， 十二寸到啦， 十二至十四寸到啦。咁啊咩咧？ 都有嘅，呢度都有嘅，但系就好少量。 系啦， 可能你八点前你嗌唔到就冇得食噶啦。OK。 同埋我想讲咧，系而家咧你要食翻细只嗰啲咧，难好多。 哦，咁啊唔同，呢度就通常都会有啲。 咁啊 OK 啦。 但系你记住，濑尿虾系佢哋嘅招牌菜。 嗯。 你可能九点前去食咧，就已经冇，都系冇。 九点前。 系啊，喂，有啲销量好快嘅，即系嗱。除咗瀨尿蝦之外咧，佢喺湯都做得唔錯嘅 ，OK？ 咁當然啦，你同我哋同阿碌去食飲嗰啲湯，喂，我哋又專門做湯嘅呢啲就唔同啦，係咪先？佢嘅湯唔會比其他地方差 ，OK？ 佢仲有一個咧係夏天先有嘅，叫冬瓜迷你冬瓜盅。 哦， 嚇、哇！這個、呢個咧又係八點前就冇曬㗎啦。 正啊！ 但係八點前冇曬㗎啦，我寫聽。咁你嘅湯其實可以試下嘅，因為我哋每次去都飲湯。咁啊～阿明食海鮮啊嘛，咁佢最簡單啦，啲基圍蝦、大蝦嗰啲，佢實有嘅， 蒸㗎啦，呢啲一定霎㗎啦，係啦，霎啦，即係霎啦，係咯。 咁啊，呢啲實有嘅，呢啲實有嘅。咁當然啦，你可能過九點之後又係冇啦。 嗯。 啊，啲海鮮類咧，通常過九點之後就冇。 嗯。 啊，咁啊，佢啊啲豉椒炒花甲啊。咁都好啲嘅，都唔係少之炒河。 哦， 你知我哋食，我哋食㗎啦， 好多地方食過都係炒河㗎啦。 佢就起碼真係唔，佢真係學唔係學還學，肉還肉嘅。咁佢真係一隻還一隻嘅。咁呢個真係我覺得啲花甲係幾 OK， 即係少之炒鹽。咁就又係唔可以唔講啊，鮮蓉粉蒸。 蒜蓉粉絲蒸扇貝， 冇錯啦！我今日食咗啦，但我屋企食 ，OK， 屋企就 幾大隻扇貝啊？ 大概都好唔好大隻嘅啫。 個肉有冇 一蚊銀到啦？一蚊銀到啦。 咁啊唔得啦。 唔算好大隻啊！ 我唔鍾意食呢隻。 係啊，你咁講咗就咁啊！但我同你講一蚊隻呢？ 啊， 一蚊隻呢？ 哦，咁啊大， 好大啦， 咁啊大啦， 係 啦， 係咪先？ 係。 佢通常呢，有啲特價菜呢。通常都係揾呢個蒜蓉粉絲蒸扇貝嚟做特價菜嘅，一蚊隻扇貝，食緊你咯，話俾你聽。但你記住喎，嗱，我話俾啲朋友聽，任何人任何一笪地方，你去食扇貝或者食啲特價菜，一蚊隻、一蚊兩啊，或者一蚊件嘅嘢咧，你唔係真係一蚊㗎，記住。因為佢仲有一個嘅手工料加埋落去， 係啦、啊。 所以譬如你啊半打咩嘢都好啦、特價嘅一蚊嘅。你諗住係六蚊咩 ？Sorry， 唔係㗎， 唔係嘅， 其實 有三十蚊啦，三十蚊可能蒸啊蒸下炒啦， 嗰啲 葱啊油啊，你蒜蓉粉絲啊，梗係有粉絲蒜蓉啦。 所以咧咁，你話但係都會比出邊平嘅，講真佢 嗱 菜。 呢個節目就唔講嗰啲食物嘅材料點嚟啦，費事講啦。但你問我自己咧，扇貝咧 ，OK， 我真係我自己就唔係太中意咧。你所講一蚊一蚊銀細只嗰啲，我中意大大隻嘅。 OK， 有。有原貝，原貝有。 OK， 咁你睇你咁就係貴有貴食平， 貴有貴食啦。但你話一蚊就真係好， 即係你諗下，我哋整得瀨又食瀨尿蝦又食基圍蝦，咁食咁多海鮮嘅話，咁全部都唔平㗎。講真，食海鮮唔平㗎。講真 咁我哋整個扇貝，食啲特價菜三四十蚊咁，其實咪 OK 咯。 OK， 細只我咪冇問題咯。嗯、OK， 咁啊，仲有一樣嘢啦。 喂，那個蒜蓉問一問你先。 嗯， 蒜蓉係嗱，你食過你會知㗎啦，係、啊、真係就咁一粒粒蒜蓉切啊？ 一粒粒蒜蓉切， 定係因為你都知道而家出邊有啲 係有啲。一斤噶嘛， 一啱嘅嘢。 你谂下啦，大陆系唔会买现成嘢噶，唔、嗯、会买喺大陆任何一间铺头、一间食材都唔会买现成嘢，一定系师傅自己做埋。 O K， 因为请得你嚟，你梗系要做噶啦、嗯。所以呢样你好放心，除咗唔系呢一间，系间间都系自己。 唔系放唔放心嘅问 题，唔 系放唔放心问题，因为你如果自己剁嘅蒜蓉咧、嗯，你第一个蒜蓉味重好多啦、啊，第二。冇咁鹹啊 ！OK， 你喺香港嘅河即係酒樓食咧，因為佢而家好少咧，即係會剁俾你嘅、 嗯， 鹹好多嘅，整到碟嘢好鹹。 放心喺大陸咧，啲蒜蓉全部自己剁噶，或者咧佢請得個師，請得個廚師翻嚟，而家你做埋佢啦。 嗯， 係有咁多人工，唔係咁多人工唔使你做咩？係咪先啊 ？OK 啊。 喂，聽你仲想聽你講多一個辣酒煮花螺。 唉，叻啊！話聲你聽，嗱，我哋食辣酒煮花螺咧，基本上咧，即係我譬如我喺香港食咧，係點嘅咧？除咗大佛口之外啦，大佛口我咁阿丁食过啦，系咪先？ 食过， 我就唔可以揾大佛口嚟， 唔可以攞嚟比。 大佛口真系好好食， 我嗰啲米芝莲级 嘅，米芝莲级，佢只花螺好大只嘅，喺、大佛口，咁佢哋嘅花螺就唔算好大只，细细只啦， 正常啦，好多都系啦。 但系嗱，点解我都会喺个食谱里边讲呢个辣酒煮花螺咧？啊，因为佢唔系大只嘅，但系因为佢啲辣酒得啊嘛， 会唔会太油先？ 佢都油，佢都油嘅。 哦、oh, okay. 啊，但係因為佢哋，因為我出面食嘅辣酒煮花螺咧，香港嚟食除咗大佛口之外 ，OK 嚇、啊，唔辣嘅，啲辣酒係唔辣嘅，唔知點解。但係唔好意思，補法，因為我當時我食辣酒煮花螺，通常都係補法食啦。 嗯， 喂，得喎、啊，食、完有啲汗出喎、 啊。咦？ 亦見得我又冇， 你咁啊得喎！ 當然唔好理佢，係落啲咩嘢辣酒辣啊辣椒， 唔好理嗰啲嘢啦， 死啊嘛！你知喂，總之夠辣。 嗯， 夠辣，咁就唔會去太辣，你少少汗出啦，咁又 OK 嘅喎。咁當然啦，佢係一間海鮮酒家啦，某程度叫做，而家唔可以叫野味酒家啦、 嗯， 海鮮酒家，咁佢啲海鮮都 OK 嘅。 喂，除咗 即係小弟又唔食魚， 嗯 嚇，咁、咧就阿碌女朋友先食魚嘅啫，咁阿碌咧就同阿碌女朋友有時都嗌，即係成日同我哋食都冇魚食。好慘㗎嘛，咁有時都同我嗌返碟魚就俾阿碌個女朋友食、嗯。阿碌係未試，阿碌個女朋友係未試過話唔好食、嗯。但好唔好食我自己就唔知。但係我見一個鍾意食魚嘅人都話呢度啲魚 OK 嘅話，咁我當所以海鮮我係覺得佢 OK 嘅囉。咁、當然啦，除咗呢啲之外咁佢一個好出名嘅葱油雞。 嗯。 欸佢啲葱油雞都唔係喺大陸食啲葱油雞呢，當然啦，隻隻雞呢都係好似營養不良咁。都坦白啦，好細隻㗎嘛，係咪先？但佢哋啲葱油雞都係營養不良嘅，但係咧就冇似即係我出面食啲葱油雞只有一粒皮甩骨㗎嘛。 嗯。 啊，因為我嗌半隻嘅話就甩皮甩骨㗎啦。你喺補發嘅葱油雞咧，就即係成隻半隻就半隻，你見得好清楚喎。咁、我覺得，咦冇點偷工減料，而且又真係似翻只葱油雞，香港食都食到喎嘅葱油雞嚟喎。咁我覺得又 OK 啦，係咪先？咁、當然啦，仲有一樣嘢啦，好出名嘅其實。去食菜咁樣，而家我哋啦，鍾意食啫啫芥蘭啫啫通菜㗎嘛。嗱、我當然啦，我哋以前喺圍住個撥嘅食你唔使裏面都介紹一間叫啫啫王啦。嗰間啫啫王專做啫啫通菜同埋專做啫啫芥蘭呢啲佢做得好出位啦。你要拍住佢呢，你拍住佢唔得嘅。但係喺其他大排檔呢，佢做啲啫啫嘢呢，尤其通菜同埋芥蘭呢，都係 OK 喎，而且你有時同佢講，將啲通菜咧，可唔可以俾啊嗰啲叫做咩蝦醬啊？佢可以俾到你喎，蝦醬俾到你，你知唔知喺大陸食蝦醬係一個幾撚困難嘅事嚟㗎？ 知 啊，因為蝦醬係長洲先有嗰種基本上係咪先？定係大嶼山啊？咁總之係香港先有啦。 大澳 即係大嶼山啊，係即係大嶼山啦、先有嘅啫嘛。佢有時都有喎，有時都有啲蝦醬俾你，即係唔係成日有喎，記住喎。咁、蝦醬通菜，將通菜佢整到俾你，嗰陣蝦醬味。 嗱呢、這個要問你嘅、因為咧，我同你食過喺香港好多時都係食啫啫 芥蘭啫啫通菜啦。 通菜係啦， 晏啲同你食下啦。 我哋食親都係咩咧？即係第一樣嘢就係、其實唔係好香。好多時食到。第二樣嘢係咩咧？一係就食到 得個辣味嘅，你明唔明先？好少咧係會食到咧，即係佢炸嗰下嗱，炸嗰下就老實講表演嚟嘅啫。 俾你 嘅，跟住但係就好難可以食到好香嘅。 即係我想話俾你聽咧，喺大陸你係唔擔心佢香，唔擔心佢唔香咯。任何一間食肆菜館你唔擔心佢唔香噶。嗯、即係乜嘢我唔知啦，我唔知啦、嗯啊、我當然知啦，我唔講嘅係咪先？你任何一間食館都食到都唔會食到佢唔香噶，所以你唔使擔心。即係如果都話啦，你咁樣有一次咧，咪同你去喺稻香食嘅，我都話香港稻香阿的食過啦，嗱大陸稻香阿的嗱我帶你食，係咪大陸稻香好食過香港稻香啊？事實嚟噶嘛？點解梗係香啲？ 我明你意思， 明啦，係咪先？咁、啊、其實呢間嘢真係好值得推介，而且價錢唔貴嘅。 係啦，我頭先就想知價錢幾錢啦、啊，大致上。 最簡單啦，我其實喺我嘅網上邊咧就喺我討論區我有幅相，嗰日我嗌咗七味餸 ，OK， 咁當然仲有嗰啲嗰啲唔知乜鬼，仲有其他誇啦啦咁而家嗌七味餸至八味餸嚟講，人均消費咧，我哋三條口食都係夠零水嘅咋。 嗯， 價錢嚟講其實補發唔貴嘅喎。 嗯， 咁、你知啦，我哋飲酒都飲翻上下噶嘛。 嗯， 係咪先？咁我覺得如果而啲人多食，三個人嗌海鮮食，基圍蝦啦、花甲啦、扇貝啦咁樣，咁啊嗌只雞，咁啊嗌個菜，飲碗湯，咁就依家 OK 嘅咯。但係記住囉，佢有一個有一樣會令你好敏，就是、你排隊囉。 嗯。 但因為係冇人會安排位俾你喺度等嘅，佢唔會俾飛你嘅，你一定要係等到人嚟走喺所以如果你譬如喺呢度食呢，你最好安排一個 最佳嘅時候。嗱最佳時間咩時間食好呢？ 最佳時間嘅七點八點囉。即喺大陸食嘢都係㗎， 唔使等位 啊，唔使等位，你咪冇難料蝦食咯，啊可能冇 或者早咧， 六點鐘到， 例如係啦，我就六點鐘，例如五點九啊，六點三去到啊， 時間會好啲嘅，呢個時間好啲， 係啦，因為可能食完嘢咁啊，仲有其他嘢玩㗎嘛， 咁啊，如果食咁食完嘢太早冇嘢玩㗎嘛，即係通常我哋去親都係七八點㗎嘛，咁其實七八點係最旺嘅時間，咁、我哋會喺，譬如我要七點，我哋揾我就會喺一個。搵個朋友六點半去到就霸位㗎喇。但一定要霸咗位先，你唔霸咗位呢基本上你係要等好耐。 嗯。 因為唔知等幾耐最衰就 係。 係。因為譬如你等緊嗰張台嗰條契弟嘩仲食完嘢都仲未想走嘅仲嗌多半打啤酒嘅咁樣。咁、你嗰啲你有排等。所以如果譬如你要食呢唯一個問題呢食嘢冇問題嘅唯一個問題就是你係等。 嗯。 同埋唔好太硬去。即係我哋幾次呢喺節目度介紹其他食館呢你太硬去呢佢最好食 嘢食㗎。 就冇。咁啊作為一個推介嘅話冷血時報嘅第一集嘅食你唔使應該呢間菜館呢就非常之穩陣㗎啦。 啊下次有機會同你做一集啊。 好啊 即係我你都知道我成日去一笪地方揼骨㗎啦。個中菜部呢我話俾你聽。真係一定要推介、okay. 好好食㗎我好想搵一次帶你去㗎講 㗎。喔、你揼嗰間邊間啦叫做唔怕講㗎。 太平洋。 太平洋。 真係好好食㗎。 好啊好 啊, 好啊。 搵一次同你講啲嘢食。 搵次去啦。好啦、啊、我嘅節目時間差唔多啦。 嗯。 多謝各位支持冷血時報。拜拜。 拜拜。 大家好我係 Kevin Ho。你而家聽緊嘅係 www.magazine.com.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嘅網絡媒體。